第48集，许岩看着沈直的肩膀，他过去还真从没想过跟沈直结婚这回事儿。先不说在国内行不行得通，主要沈直就长了一副不可能跟他长长久久的样子。许岩一直战战兢兢，诚惶诚恐，哪有胆子想结婚啊？两人从阳光踏进树荫，沈直没带许岩回大厅，而是在一棵树下站定。三月开春，天气有回暖的趋势，阳光舒服的不像话。不远处传来嬉笑声，就这么站着就很惬意。许岩想把手抽出来，沈直微微松了力道却没放，而是往下握住了他的手掌。许岩抬头发现沈直正在看那束捧花，表情有点出神。 怎么想结婚了？ 他不觉得自己有多了解沈直，但莫名其妙的，这一刻他有种沈直就是在想这件事的预感。虽然肯定不是，所以许岩一出口就后悔了。沈直愣了一下，抬眼看他，许岩趁他分神把手抽出来，他拿着捧花和沈直面对面站在大树下，碧草阴阴，午后阳光温暖。换作以前，这一刻许岩真的会借着酒劲儿跟沈直求婚也说不定，哪怕是开玩笑。他也能想象沈直的反应，面无表情，冷冷地看着他，说一句无聊，转身就走。这就是他们永远无法改变的过去，就算现在沈直后悔知错也难以补救。只要想到这些，许岩总能立刻清醒。有些事情其实很简单，爱就是爱，不爱就是不爱。假如始终惴惴不安，猜测怀疑，拼命从每个细节里找出所谓爱的证明，要拿着放大镜去抠寻，这样的感情多半失败。许岩已经失败过一次，下场摆在那里，谁见了不心有余悸？因为一段感情里痛苦心酸的部分更多，所以没办法下定决心再试。 许岩，我是不是很糟糕？ 他的表情认真，不是开玩笑，也不是装委屈。许岩的舌尖抵在齿关，很想敷衍一句，我怎么知道，关我什么事儿？但没能成功。 对，糟糕透了。 以至于许岩回想起以前的自己，就油然而生一种敬佩。他是如何从一只单纯的眼狗陷进了不见底的深渊，一厢情愿盲目徘徊四年之久，这是个谜。婚礼场地那边开始放抒情音乐，大概是到了需要走心的程序。许岩侧头去看，风刮过耳边，有点冷。他听见沈直说， 我这么糟糕，你还喜欢我那么久。 许岩其实有点愣，但他维持着扭头看人群的姿势，喉结动了动，看似漫不经心地说， 对，不过都是以前了。 他没办法说出算了都过去了这种话，过不去，快乐的记忆少得可怜，回忆起来都是冷的、沉默的、孤单寂静的，像一只火把在冰天雪地里燃烧，没尽头，只兀自消耗着，慢性自杀，一年又一年，等到最后一簇黑烟熄灭，他们就收获一个好聚好散的结果。但许岩不想好聚好散，他离开的时候决绝干脆，也深知那把火并没有烧完，所以他不想见沈直，不想跟他说话，不想和他有牵连，就只当跳了个崖。许岩迈得奋不顾身，是死是活自己兜着， 总好过灰溜溜顾影自怜。至于沈直在身后是什么反应，那已经和他无关。可偏偏沈直拽住了他不肯松手，要他悬挂在崖边进退两难。再爬上去重蹈覆辙是不可能的，但沈直又不让他痛痛快快地往下落，把两个人都弄得狼狈又疲惫。没人在说话，风吹的树叶簌簌响，音乐声突然被调大了点，他们终于听清这首歌唱的什么。许多事情都有选择，只是往往事后我才懂得，情绪很烦，说话很冲，人和人的沟通有时候没有用。也许只有你懂得我，所以你没逃脱，一边在泪流，一边抱紧我，小声地说多么爱我。好好的婚礼为什么要放这种悲情歌？许岩眨了一下眼，不再看沈直，拿着捧花走回场地。下午和朋友闹够了，傍晚李子悠收拾过后端庄地回了酒店，正正经经举行婚礼。许岩和沈直还有其他大学同学坐一桌，因为晚上要坐高铁回家，许岩没碰酒，沈直也没碰，两人面前各放着一杯红酒，从头至尾没动一滴。结束后，李子悠跟着新郎敬过长辈，又一个人拖着婚纱来到许岩这桌，其余人都起身跟熟人聊天去了，许岩和沈直坐在位置上，见李子悠来了，两人拿起酒杯，三人碰了杯，许岩和沈直抿了口酒，李子悠一个人灌了半杯下去，接着他放下酒杯，很严肃地看着许岩。 许岩，一直想当面跟你说一声谢谢。 啊？ 那封邮件是你发给我的对吧？ 许岩一怔，有些恍然地笑笑没说话。 我收到邮件之后想了又想，那天晚上好像是你一直拦着我不让我喝酒的，我就觉得可能是你，后来我就直接去问秋浩了，问他是不是那么想的，是不是想把我弄醉。 一直没说话的沈直微皱起眉，突然问， 什么时候的事？ 大三啊，你过生日那天晚上。秋浩一开始还狡辩，之后就承认了，他那晚还故意让许岩拿身份证帮他开间房来着。 沈直定定地看着他，心头涌起不知名的预感，很强烈，他拖着高脚杯的手指僵紧地绷起，指关节把皮肤顶出没有血色的白。 我让他给我看手机，翻了他跟他朋友的聊天记录，才发现他竟然还给我下药。 操！你那天晚上后来怎么样了？ 哎，倒是没怎么样，我跟室友回去之后就洗漱睡觉了，没什么反应，下了药的酒我应该没有喝到。哎，沈直，后来你有听说室友不舒服？ 他话还没说完，砰的一声，许岩回过头，看见沈直的酒杯在桌沿磕了一下，直直落在地毯上，一声闷响，杯里的红酒很快流干净，在地毯上躺开，晕出一圈深色的痕迹。沈直明显不是这么不小心连酒杯都拿不稳的人，许岩有些诧异地抬起头，灯光下视线里是一张极度失神苍白无色的脸。